在赤柱被劫藏尸案中惨遭毒手的叶秀芬，生前是一名长袖善舞的女强人。她从事美容化妆的工作，曾经拜化妆大师陈文辉为师，个外表保养得很好，比实际年龄更加轻，可以说是垂良半老，风韵犹存。可惜美貌没有为她带来幸福，她的初恋情人是一名警察，但是恋爱十七年之后以分手告终。之后他遇上另一位有情人，相恋一年就结婚生子，但又以离婚收场。到他邂逅中医师鲍刚强，知道对方有太太，情到浓时竟然不惜一掷千金送一部汽车给情敌作为出让丈夫的条件，他如愿以偿。但是估不到这一笔交易最终令他人财两失，做了大输家。 我聽到啦，咁就案中嘅死者咧，其實佢嘅感情嘅生活啦，或者嗰條道路咧，都雖然豐富，但係咧都幾曲折嘅，都係咪啊？幾坎坷或者幾多波折下嘅，咁啊，似乎都即係但係我又覺得佢 坎坷好似唔關唔係人哋對佢唔好喎， 係 又知 佢好似有點而自己行錯路喎，好似 有少少 行錯路咁樣。嗱，我哋講下佢身世之前咧，或者補充翻啦，其實幾好嘅，喺現場有啲奇案迷啦，即場啦嚟到去。補充翻我哋啲窿窿，咁因為有時候我哋一路講嘅時候，好多嘢都會漏咗，或者有啲嘢解唔通啊嘛，係咪先？咁不如我哋講下頭先咧，嗱，阿奇案迷炮灰先生咧就話咩咧？佢就話佢認為咧，佢嗰條死又講咩？我唔記得講一條電線係嘛？啊係啊，佢話佢點解會有條電線喺度綁住個膠袋咧？佢就話應該係佢原本咧就用電線係勒死佢，咁然之後因為咧佢一勒落去嘅時候咧，嗰對眼就突咗出嚟，跟住咧就。嗰、那個賊就好心虛，然之後咧就揾個膠袋咧嚟到笠住佢個頭，令到自己冇咁心虛。咁因為笠住嘅時候，驚甩出嚟咧，所以用翻條電線咧嚟綁翻個 cap 嚟到去封口嘅。咁都有啲 point 嘅，好少咁有 point 嘅佢。好啦，咁另外啊，頭先 Leo 講乜嘢啊？補充啊。 但係 Leo 話唔係心虛嘛，咁佢心虛，你勒咗佢或者你揾個膠袋笠住佢，你無端插開嚟睇做咩啊？睇完咪仲驚？係咪先？即係佢已經死鬼咗啦！佢死鬼咗，你仲睇啊？佢藍氣絲一袋包住佢走啦。 但通常咧，會成具屍體用個大膠袋咁樣笠住，好少淨係笠個頭。 邊有咁大膠袋啊？ 好多都要準備好噶嘛。 我知啊，即係好似阿周山嗰啲就話，即係準備帶啲環保袋。 喂，你咁講係咪即係覺得係冇準備之下做嘅咧？ 我唔係覺得，我覺得準備不周咯，可能即係冇諗咁多嘢啊。同埋你如果諗即係講嚟，等會講佢死嘅時候，即係雖然我哋頭先講有血水有剩啫。但係佢嘅死因其實當時係冇表面傷痕，即係冇流血、冇戒佢，冇係啊，冇流血冇剩噶嘛，最淨係話佢勒佢嘅時候話嗰度多口水啫嘛，咁咪冇必要袋得包得咁含，入咗個貴價夾就算噶啦嘛，嗱，擁佢落山啊，擁佢落咁啊， 係啊，個皮夾係一個名牌嘅夾， 即係我諗當時如果諗你都係諗住即刻搞掂，嗱，臨就擁咗佢就四次。 我用一個咁名牌嘅夾咧，咁即係富豪啦。有錢佬用一個嗱呢個皮咁貴嘅，基本呢個可能幾萬蚊噶嘛， 唔係喎，你話應該好似話幾千咁， 幾千啊？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咧，我成日唔知呢個觀念冇錯。呢個夾嘅貴平咧，就同佢嘅硬淨程度有關嘅，我覺得。 會唔會特登買嚟？ 唔係就係唔係，因為佢會因為好啲，因為我都試過幫朋友或者就睇下啲夾。是貴的，貴有道理的，即是他硬淨啲，哇真的掉啊拱啊，即你拍啲廣告的時候外國啲廣告，佢真的很耐很襟的。 哇，你知不知道我哋嗰時咧電視台拍嘢咧，我哋咪去出 trip 噶嘛？哇，嗰啲夾咧全部都是很貴的，幾千元，咁咧真的太好了，實在輕到不得了。輕到咧即係好似咧，即係就算佢入邊好重咧，你都會覺得很輕的，即係對我哋女仔嚟講就好好啊！ 同埋佢保護入邊啲嘢好啊嘛，即係你諗下電視台出 trip 或者你做嘢，哇入邊啲機啲鏡頭幾廿萬、十幾萬，咁你個夾嗰幾千蚊算得係乜咧？係咪咯？所以你而家氣絲可能 氣絲咪都唔慳得咧？ 可能佢就諗住係啦，唔慳得要，哇攞攞下抬抬盒爆出嚟， 突咗只腳出嚟， 我覺得爆出嚟咁點算啊？咁我諗呢個都有啲關係，因為可能個犯案人或者佢諗嗰個人都會諗過，哇！嗰個夾真係穩陣啲好喎，唔係真係搬搬下跌出嚟喎。 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嗯， 咁啊有啲 QK 啦。點解咧？點解佢咩人做嘅咧？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阿葉秀芬啦，佢嘅身世啦，咁啊五十幾歲嘅一個女人，就其實咧已經係話以前咧初戀嘅時候咧就拍咗十幾年拖，突然間分咗手嘅。咁啊都有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樣嘅，即係都幾慘嘅啫。十幾年諗住埋單嘅，大家係咪先？點不知就即係走咗啦，咁啊男嗰個。咁然之後佢就即刻咧就閃電。同第二個就結婚啦，咁樣哇，好多都係咁嘅喎。 係咧，女人都唔理智啊，女人真 係。即係因為咧，用第二段感情去填補自己第一段嘅感情。 係咯，其實幾慘啊！嗰個代替品。 係咯， 所以我從來唔做呢個代替品。 但係嗰個代替品最慘就係話，其實代替品對佢仲係好有感情嗰下嘢先弊啊嘛。 你點知啫？相逢恨晚啊，人即刻覺得。咁又好快證實咗唔係，因為咧佢就一年咧就已經離咗婚啦。咁頭先我哋講佢一年離婚嗰個係邊個咧？ 歐瑞卿。 係啦，就係頭先你話，即係本來佢。藕斷絲連啊，唔係啊， 唔可以叫藕斷絲連，應該叫有情有義，即係嗰個男人。我話俾你，如果係嗰個情況，根本應該依個男人係真係好好嘅。哇，仲同你咁多嘢接觸，仲 好難，我覺得唔係啦，只不過係大家可能係仲有利用價值啫。 有咩利用價值啊？ 我幫佢收車錢咯，車費咯。 喂，你揾我幫你收錢啦，磅水俾我幫你收啊。 如果你真係 收陀地都得。 自己人啊嘛， 你講到利用價值， 夫妻百二蚊 啫喎。 你講到唯一利用價值就係因為阿歐生有嗰兩個單位。咁佢可以分咗一半身家咯，你硬係要咁入嘅話， 邊個個單位？其實我都唔知。 阿歐瑞卿㗎，係 咪啊？ 咁如果你硬係要咁入嘅話，咁你咪就係呢個位咯。 佢又有生意，又穿巴又剩，係嘛？咪咯。 OK。 但係你又諗翻轉頭喎，阿葉小姐，你話佢又話你話佢衰，我又唔知係唔係，只不過起碼都湊到個仔，都叫湊到小學啊，最少都。 但係阿葉秀芬咧，其實佢都幾多嘢做喎。你頭先聽嗱，佢又係做美容啦，自己嚇，跟住咧佢又聽聞咧又做保險啦，跟住又要幫阿前夫去做呢個 part time 去收呢個車費。喂，其實佢好似乜都做，好忙，同埋佢係即係好我覺得佢係幾念舊嘅，可能會唔會咧？即係覺得阿老公前夫啦，嗌到咧。即係揾到幾多錢啊？講真，你幫佢收車費嚇，咁你都嘥時間噶嘛。 嗱，唔好亂咁估，因為嗰陣時講緊一程嗰啲村巴咧，一個人係咪都要20蚊一程？你一個人兩程幾多錢咧？就係你當40蚊好唔好？ 係。 咁你一架嗰啲旅遊村巴一架可以裝幾多人咧？ 五六十個應該。 五六十，你知唔知一水一個朝頭早開幾多班？起碼開4班。 咪咯， 哇咁好揾噶， 幾好揾啊！ 請問一個朝早4班之後有幾多錢？你自己計條數出嚟啦。 好過去銀行搶啊，真 係！你仲要你係一逢星期一至五喎，你把手星期六做埋特更喎。 太過市儈啊！你個人，人哋可能真係為咗即係幫個前夫，揾唔到人幫手，揾唔到信得過人幫手去。只不過就係咁樣咯， 唔 係 啊，有人 話，你覺得係咪 係咯？有人，但係有人又揾呢個位入啊？ 可能性，唔好咁容易下結論先得㗎，做人嘅嘢係咪先？即係好多可能性㗎嘛，咁啊推測下啫，大家都係。咁但係其實咧，佢係點樣呢一個？佢後屘就遇到生命中啦嚇，叫做佢好願意咧，即係犧牲好多嘢去得到嘅人，就係呢一個咧，爆光強啦，個名叫做60歲嘅一個即係男人啦。咁其實咧就揾到一張佢嘅相，不過就遮住眼嘅嚇。咁我哋望一望啦，第四張相。咁咧就一張相咧就見到左邊嗰個啦，即係比較肥胖個面有啲肥嘅一個男人啦，就不過遮住眼嘅。咁但係見到佢咧都笑陰陰咁樣嘅，即係都好似好陰濕咧，唔知係陰濕兩個字啊，我覺得啫。一個同佢咧就一張合照啦，咁樣嚇。咁呢個男人咧，佢點樣識嘅咧？佢點樣識佢嘅咧？ 哇！呢個 黃昏戀點樣開始？ 你唔可以話黃昏戀嘅，你諗翻轉頭。 黃昏你幾多歲啫？頭先講黃昏。 哇！你黃昏講六十開外嘅咯喎。 咁啊，白光強60歲啊嘛。 咁但係阿葉小姐唔係啊嘛。啊，講翻啦。咁點解佢哋會識咧？2002年嗰陣時咧，就佢就帶阿當時時12歲嘅阿仔歐永康咧，就去。 2002年即係案發前4年啦，5年啦。 5年前。咁啊，帶咗去一個補習社。 係。 咁個補習社嘅負責人咧，竟然就係阿鮑生。 佢開嘅， 係 佢開嘅，更甚嘅咋，諗都冇諗過啊！就係竟然因為一個叫做帶仔補習就識咗呢個男人翻嚟，咁仲要咧嗱，其實VO 就話即係佢買咗架車俾阿 鮑光強個太太， 太太就 要話讓個老公 讓菜啊！咁但係咧，其實阿鮑光強又好過癮喎，喺呢段期間咧又幫即係叫俾啲錢，阿葉小姐就曾經開4間公司，但係4間都執笠嘅。 嗯， 咁你話 是不是真的只是得個女的付出，我就覺得有一本半的、 嗯、 不過有可能是、是不是叫釣下魚咁咧？即係呢啲就交俾肥蘇去研究一下啦。呢方面， 我研究，我又覺得呢啲嘢好難講嘅，互相嘅啫。我又覺得，或者初期未必大家真係釣魚咧，即係可能好中意或者填補咗佢心入邊冇咗嗰樣嘢。即係頭先都講，喂，女人嘅嘢係咪先？求其揾個結婚點，原來真係唔啱嘅，跟住離咗婚，咁啊都要填補下啲空虛噶嘛，係嘛？ 喂，但係慢慢研究一下呢個鮑光強嘅所謂呢、這個人，人係一個咩人咧？喂，其實咧佢本身喺台灣咧，佢係讀醫嘅，咁啊翻嚟香港咧就諗住做中醫啦。但係佢最初咧，佢就如果報紙資料冇錯咧，佢最初唔係開中醫館嘅，佢開補習社。 係啊， 點解要開補習社先咧？因為冇錢開，定係攞唔到個牌？ 我都要牌，因為中醫要牌嘅。 因為佢1999年就攞到個牌啦。係啦。咁點解佢2002年嘅時候仲開緊補習社咧？就冇開呢一個中醫館咧。 可能之前一路開落嘅， 即係開落又請咗班 Miss 阿 Sir 又 唔 想炒佢哋啊嘛。係啊，當時可能揾到錢。 嚇！咁後嚟啦，因為亦都係報紙資料講啦，就話呢一個女人認識咗佢之後咧，就不斷打本俾佢咧，有好多錢喎，打本俾佢咧就開生意，開呢一個中醫館。咁咧就喺呢個香港仔頭先嗰個預警中心嗰度開，咁開咗之後咧，呢個女人咧索性咧就同佢一齊咧，打住呢個江山啦，咁啊直情喺一邊咧做埋所謂嘅姑娘護士啦。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融合嚟嘅，中醫美容依家好興噶啦，即係其實是一個 perfect match 嚟嘅，佢哋可以咁講噶。我知唔知啊？ 唔係你講緊好似某大電視台嘅廣告嘅其中一 個 slogan。唔係喎，你講過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係、是、我今晚有個 friend。而家做緊中醫，後生廿幾歲，佢女朋友就係、是、或者未婚妻，就係佢冇做美容，佢做中醫咯。係 啊， 係啊， 係 咁啊，真係 好揾個美容啊！ 跟住佢仲話：，誒，佢用叻過我，佢而家做美容仲肯定掂過我。 我覺得你嗰個時間都仲正常。你講緊2002年嗰陣時咧，大長今未做啊，大長今做咗之後咧，呢條水先至 啊。不過而家係近呢幾年， 近呢幾年開始興咯， 中醫啊咩嗰啲係咪啊？會唔會咧？中醫嗰啲排毒啊？排毒美容那些不行，我令因為他自己排毒，自己在家排毒的、所以就可能那時候他們都是想著一起大家拍著照、啊、一個就喜歡漂亮，一個喜歡醫人樣、嗯、 還有他近水樓台，因為 他說他如果跟著報道，他說、女的那個介紹很多熟客給他、 哦、是啊，因為就說這個女人其實她的社交的生活是很活躍的、嗯、即是 很多朋友啊，即係都 繽紛啊！ 係啦，識好多人啊，即係佢好多 connection 啦，咁就令到呢個男人咧，梗係好 high 啦。咁啊，哇，揾咁多 friend 嚟到幫襯我，係咪先？咁但係咧，喂，有個南區區議員啊，石家強啦，講咩嘢咧？佢就話其實呢個爆光強咧，做乜話人哋爆光強啊？阿邦，我個諗到咯，好衰嘅啫。不過他咧話呢個爆光強咧，其實咧佢生意好鬼差，跟住咧。在2007年之前冇幾耐啦，佢係爭佢停車場嘅租金啊！點解會咁咧？ 而且唔貴嘅租金， 千幾蚊 每個月千幾蚊。 因為佢就借咗呢一個石家強嘅嗰個停車場嚟到去泊車，跟住咧就唔還又唔俾錢，即係得個拖字啊咁樣。跟住咧，人哋追佢債嘅時候咧，佢仲話咧：，喂，不如我哋一齊搞呢個太陽能煎中藥儀啦，咁樣 有得諗喎。太陽能同中藥， 太陽能電筒 有得諗喎。 太陽能電筒係咪即係擺喺太陽下面可以自己煲熟啲藥咧？ 唔係，據資料所知，佢係用一塊太陽能電板吸收能源，然之後去煎藥。 我呢個唔係咯，呢個煲就係用住電同埋火。 一真係啲神棍啦！呢啲 火電， 火都嚟啊！ 唔係真係要用電筒照住嘅電筒咯，就係一樣咯。 即係夜晚記得開電筒，如果唔係真係煲唔到。 呢個電筒真係好易用，其實一開住有光源咧，佢就會著。 喂，嗰時做咗007未㗎？ 梗係做咗啦！ 2007做咗007未？ 做咗好耐啦， 好明顯 抄喎， 好明顯係呢條橋啦。 007係94年㗎， 啊94年㗎， 係啊， 咁耐啦咩？ 梗係啦， 我唔記得。 周星馳嗰度喎， 冇搞錯， 重慶森林係同一年㗎。 哎呀，我原來咁耐之前睇 嘅， 同重慶森林同一年㗎。 哎呀， 已發春夢， 春夢婆婆。 喂，但係同埋咧，咁佢因為佢喺香港嘅中心，嗰個頭先個預警中心入邊咧開鋪㗎嘛。咁咧好，其實好多人都見過佢㗎嘛。咁有個女職員咧喺附近開鋪嘅。佢就話咧呢個爆光強咧，佢平日出入係點嘅咧？佢就著曬西裝。即係好似一個成功男人咁啦，跟住咧就攞住公事包， 係嘛？好似個中環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個 CEO 咁樣，跟住咧就個樣咧就好古叔嘅，又唔係好出聲嘅。咁佢話佢睇落去咧，點樣都唔似一個中醫。即係你中醫，你嘅印象係點樣 㗎？中醫都有啲係咁嘅款嘅喎。 都有啲，我都識有啲係咁，但一般就唔係。 有某一位 恤衫咯，有恤衫。 有某一位我唔開名啦，都好都好出名喺銅鑼灣，係幫幾某幾個藝人都 keep 住睇緊。係佢個 image 都係。 即係佢好識包裝自己嗰啲咯，就做啲高尚啲嘅客係咪啊？即係有錢啲嗰啲咯。 咪後講係邊個？ 咁啊，呢一個係咪有嗰只味道咧？呢一個白光有嗰只味道， 有因為有嗰個味道明顯地添。 即係其實佢好識包裝自己嗱，我唔又唔想講話佢。神棍啦，但係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因為啲人咧講落去嘅時候咧，就覺得呢個人咧麻麻啦，即係尤其呢個石議員咧就話覺得佢好浮咯，即係好似冇句真咁咯， 即係吹咯，狂吹咯，完全係即係嗰咩太陽能煎藥煲咧，即係吹到絕頂咯，真係絕對係 嚇。咁阿邦又話同呢個千年蟲枕頭啊同款啊。有千年蟲咁 捉千年蟲一樣咯，二千年要捉千年蟲咁咯。 咁啊，所以咧，而咧呢一個中醫館咧，其實去到零四年咧就已經執咗粒噶啦，即係話喺案發前三年咧，根本上咧佢哋即係已經係做唔住噶啦。咁啊，會唔會呢個女人咧就唔想去再打本咧，再咁啊生意唔好唔打本啦，還是生意好都照樣唔打本咧？係咩原因呢啊、即如果醫術不是太差，咁係咪都揾到餐飯食咧？咁但係突然間不做嘅，係咪有咩來龍去脈呢？咁原來話説咧，就關乎一段三角戀。誒，俾你講啊！你最中意講呢啲啊？ 有我最中意講呢啲，唔係即係咧佢因為依個男人咧，就一路即係行醫啊，一路啊介紹好多客俾佢啦。咁呢個其實啊。葉秀芳咧，葉秀芬咧就好好嘅，就介紹好多客之餘咧，就介紹一個好朋友、好姊妹俾佢識，咁咧就叫做袁妙芬，咁咧 都係結婚好啦， 都係結婚啦，咁點知咧就佢留埋喺度做嘢，就唔知係日久生情定係呢個根本咧，其實呢個男人咧話俾大家聽，呢、這個曝光群係做中醫啱嘅，即係執完一劑又一劑嘅，就係、是、執完依、這個執嗰、那個，好啦，跟住咧就嗰個女嘅咧就最終問大興問罪之師。咁大興問罪之師就 即係葉秀芬就大興 葉秀芬係啦，即係 走去溝第個， 溝第個用搞我好姊妹係嘛，搞我咁啊有啲搞作。咁因為可能推估計咧，就因為我頭先我哋都講，佢好多生意係阿葉秀芬介紹嘅。咁可能就係嗰陣時可能個關係啊，或者各方面就分手啊等等，或者唔再繼續做落去，唔打本等等，咁跟住就生意一落千丈。即係估計就係咁。 咁咪即係因為個女方就覺得，喂，搞錯啊！我為你即係放棄咗我自己嘅家庭啊嘛，嗰時 係 因為佢而離婚啦。佢就話嚇，同埋咧，我仲要俾咁大筆錢去買架車送俾你嘅呢一個太太嚟換你翻嚟嘅。但係你呢件禮品咧就蝕本貨嚟嘅，而家你就走去咧。偷第二個咁樣，咁我同你捱生捱死，又俾曬啲錢你， 仲要做埋幫佢拉埋生意喺嗰度做埋喎，咁樣係嘛？ 嚇！咁竟然咧，即係自己咧，又咪叫引狼入室啦，引咩？引鳳入室啊！即係搞到咧，自己咧嗌咗一個女性嘅朋友翻嚟，就做咗自己嘅即係情敵， 捉只老鼠入米缸。 係啊，咁所以唔憤氣就肯定係噶啦，即刻就即係首先就截咗佢嘅緣先啦，係咪啊？即刻斷水斷糧，斷水斷糧。咁表面就係咁嘅，表面係咁嘅，笑咩你斷水糧？你俾人斷過啊 ？Leo， 好似咁慘笑突然間，誒呢一下嘢真係令我有啲，定係你斷人哋咧？心懷感受，心懷感，嗰啲叫心懷感受嚇咁其實咧就，但係呢一個葉秀芬咧，究竟佢嘅經濟狀況係點咧？嗱，頭先你咁聽落去，就覺得佢係一個有錢一個富婆啦，簡單嚟講，富婆。富婆咁咧就用錢嚟買感情係咪咧？有少少咁嘅意味嘅。咁但係佢個前夫又唔係咁講喎。佢嘅前夫咧個口供就完全矛盾嘅，同佢即係同呢個頭先我哋講嘅嘢。佢話咧其實咧葉秀芬咧係成日都冇錢使，債台高築，同埋咧就問佢借錢，即係問阿前夫借錢嘅。 同埋據報道話佢係爭財務公司幾十萬嘅，即係爭錢嘅又。 如果佢咧手頭咁緊，佢揾咁多份做咁多份工，又好似又講得通。 係啊，咪就係因為咁樣先至捱咁多。 咁佢究竟係有錢定冇錢咧？定係佢啲錢俾個男人困曬咧？ 我諗雙向啦，兩樣嘢都係嘅，其實。 即係一 個就第一鋪就盡情付出整架車的價錢 去要人哋個老公，但後屘可能呢一鋪之後已經乾糖啦。咁跟住後屘就係要靠之後嘅努力，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 同埋可能開頭個環境又唔同，又覺得因為你留意到佢零四啊或者嗰啲嘢全部係一路開始結業或者生意差，其實大家都諗到。咩環境啊？嗰個時間其實啱啱又金融海嘯啊，又沙士啊等等嗰啲咁嘅狀況，咁你生意差結業都唔奇啊，我覺得 係係咯。咁其實呢個男人咧，我第一隻第十七張相啦。咁原來咧，佢喺愉景中心咧就有一間鋪頭嘅呢個中醫。咁咧原來佢咧就有個花名叫爆大夫。咁啊啲人咧就唔知係佢個鋪頭名啊，定係我唔知啦。呢個真係要喺嗰度睇過佢嘅人咧，先可以俾啲口供啊，大家即係睇一睇。或者講一講咧，即係佢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中醫啦？但係我思疑佢未必太成功嘅咯，都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咁好咁勁嘅話咧，即係嗱又唔睇到報紙有咩人講走出嚟講呢個名醫或者點樣咧，冇講。 唔係如果係掂嘅，佢投資咗一段時間，我相信上咗軌道都唔使個女方再投資啦。即 係係啊，佢自己都可以 run 係啊，即係醫生嘅嘢係咪先？我覺得即係有生意夠生意應該可以 sustain 到落。 係啊，就咁做啲街坊生意其實已經夠㗎啦。咁點解會做唔掂咧？即其實會不會有機會有人就係即係荒廢事業咧？即係成日喺即係啲啊女人之間嘅花蝴蝶穿嚟穿去咁。 咁咪就係執其他藥咯。 執其他藥， 即係唔係咯？執乜藥？ 執多幾劑咁樣，就自己執幾劑咁咯。 不而不躁啊嘛。係 咯。係 嚇咁啊會唔會係煲啲咩藕咧？咁啦。 咁佢都唔係後生嘅。 嗱，佢識嗰啲咧，頭先阿齋藤咧，你有啲嘢又想講喎。你話佢識親嗰啲都係咩話？你話 一五十個愛，二離咗婚，一仲要一定有細路。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 好老實講，其實佢仲有識其他你都唔知啦。 係啊，其實呢個只不過其中兩個。 咪係咯， 主菜可能副菜先至係正常啲，因為我個睇法就係話，男人一日未瓜老襯啦，即係衰啲講句咧，都仲想識個十八廿二嘅。即係你問我，你就算你問我都咁答你。 唔係咁，但係唔係啊？你要諗下佢嘅環境嘛。佢接觸嗰班客或者嗰啲圈子都係咁噶嘛。 即係可能喺呢一刻會係。 同埋嗰啲易拿捏啊嘛，你明？佢如果要拿捏攞嘢嘅時候，即係除咗身體之外，可能就同佢一齊之後佢攞錢。因為你嗰十八廿要調翻轉，佢要俾錢佢喎。 仲有 呢個就係好正常，係啊。 即 係 大家都 係 發爛渣嗰啲咁。 係啊，反而調翻轉嗰班先至容易攞錢啊！我自己覺得。 啊，即係好似舞台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最經典嘅句就話即係男人就好似紙妖咁樣，最緊要抽下錯下抽下放下錯下。嗱呢啲老啲嘅咪最易錯得住飛得起。 其實係㗎，因為如果嗰個年紀嘅。嘅人咧，通常你嘅經濟能力，除非你真係好失敗，好失敗，但係到嗰啲環境，通常都 即係點都有啲嘢呃下， 富有都有啲嘢呃下咯。 同埋你睇下佢嗰副尊容咧，我有理由相信咧都 OK。 摸下手，佢未必即係 你話葉秀芬， 佢唔係阿鮑光強， 鮑生可能仲有咧，你睇佢咁嘅人品，佢可能就話喂投資依樣投資嗰樣咧，佢直唔係攞你錢，我幫你投資啊，你緊有啲餘錢㗎，唔好買曬股票。買一半好啦，有一半咧擺喺我度，好快啲太陽能嗰啲搞掂，上市， 跟住 上市，係咪咧？即係佢如果佢把口咁樣，佢可以咁樣去咁嘅態度，我覺得佢一定係。 我覺得把口一定好叻咯。 係咯，最緊要一定氹咯。 係咯，一定係樹上嘅雀仔氹落嚟嗰啲嚟。 係啊， 即係肯定嘅呢個，我都幾肯定嘅。但係咧就可能太浮啦，咁人哋都睇得出去咁浮啦。你知有啲人叻到咧道行高嗰啲咧，我哋身邊都有啲啦，即係呃實所有人，你轉個頭。原來我都係受害者之一啊，咁噶嘛，你都唔知噶嘛。嚇，佢真係好可以好自然噶嘛。咁但係咧，佢就我覺得佢就比較係低個道行比較低啲咯，或者嚇。咁但係咧，其實咧，去到呢一個零七年啦，六月啦，發生咗呢一單案之後咧，其實咧好快咧，去到兩個月之後咧，就已經拉咗人噶啦。咁咧就拉咗個咩人咧？啊，報紙真係搞嘢啊，真係。最初咧就話拉咗呢個鮑光強翻嚟嚇，就話拉到呢個死者嘅呢一個同居男友喎，鮑光強先生。就話佢咧咩落馬洲誒過關時候俾人拉啊，又話自首啊，成日嘟嘟嘟啊，跟住後嚟咧發覺，原來咧就逢經作馬糧，完全咧就亂咁吹嘅呢報紙，咁其實根本就唔係拉咗佢，根本就唔係拉呢個人，佢係完全咧拉唔到呢個人，就拉咗第二個人，拉咗邊個咧？ 黃向榮， 係一個32歲嘅男人， 係當時年就32歲啊，嚇，咁啊， 佢喺羅湖過關嘅時候俾人拉嘅， 呢個人咧， 喂大家咧要記住呢樣嘢啦。即如果佢其實呢個人已經係潛逃咗去內地噶啦嚇 ，OK？ 喺六月之後潛逃咗內地，點解佢八月要自己翻嚟香港？ 點解要翻嚟？嗱，佢係一個大陸人嚟嘅，一個廣州人。 廣州人嚇。 嗱，佢如果係潛逃翻去大陸，咁啊， 諗法消失啦， 從此消失啦，或者去第二啲地方過重新過活。點解要咁忘居翻翻嚟香港咧？自投羅網咧，即係俾人拉咧？我哋留翻個問號先啦，陣間都有得解嘅，好似啊有得解嘅。咁不如講翻拉咗佢之後，再過一個月拉咗邊個呢？就拉咗 佢個好姊 妹，死者 嘅 好姊妹， 即係情敵 袁妙芬 啊。係啦，就拉咗呢個五十一歲嘅袁妙芬啦。咁啊，拉咗呢兩個人翻嚟咧，然之後咧就去做一啲調查啦，警方。咁啊，查到咧係真係搞嘢啦，就喺呢一個預警中心咧，咪閉路電視嘅喎。咁咧就影到咧，影到乜嘢咧？影到咧喺女死者遇害當天啦，就因為佢消失，應該話佢失蹤當日啊，六月十九號。見到咧有兩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就上呢一個大廈，又落翻嚟，即係有上同埋有落嘅。咁佢哋咧就搬住一個行李夾上同埋落，時間咧就係當日嘅下晝兩點幾上樓， 兩點十七分上樓，跟住大約三點零五分就落樓。但係有個幾奇怪嘅一點， 係 其實報紙報道話有四個人啦，即係做呢件事係四個人，但係其實咧後屘即係閉路電視當然有三個人啦。 係。 不過就係話你而家講緊個時間差只係得大約五十分鐘。 係。 咁你話喺五十分鐘裏邊要完成一個咁艱巨嘅工程方面咧？ 係。 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新手嘅話？ 即係你意思上到去殺人兼擺條屍落去， 咁十個字。 但你唔知道上面有冇人已經殺咗人咧？可能淨係 可能已經有人殺 了，可能上到去淨係負責 外合， 係啦，即係已經處理咗，淨係擺翻落去。 係啊，唔知啊，實在唔知啊。但係咧， 因為而家唔係碎屍嘛，唔係好似阿周生嗰啲又要碎又要剪又要咩咁啊。 但其實佢即係佢就同阿黃日拍嗰個有少少唔同啊。黃日拍起碼七廿九分鐘啦，係汪汪汪啊。 哇！嗰個真好遠，嗰個仲要清理現場， 即係仲要清理現場， 但係嗰個都算快， 仲要令到現場乜都冇。 但係嗰個算快㗎啦。 但係呢個相對都唔係慢，即係都唔算慢啊！我覺得你話五十分鐘嘅話， 咁但係就影到咧，就一個女人同埋兩個男人咧，就分別咧係上過去，女人上先嘅， 單獨上先啦， 單獨上先，跟住有兩個男人咧就搬住一個行李夾咧，就係上咗呢個大廈，跟住咧過咗你當一個鐘頭內啦，一個鐘頭到啦，佢哋就攞翻嚟嘅，就搬翻個行李夾落嚟嘅喎。咁但系咧，你閉路電視都算啦，可能唔係好清楚啦，影得好啦。咁人證內出嚟啦，咁有個的士司機就話咧，當日咧其實佢即係四點幾咧，就喺呢個預警中心門口咧，就真係咧接載過三個人嘅。咁佢哋又將個行李夾咧就放咗喺嗰個車尾箱嗰度。咁然之後咧就開車咧就去向住呢個赤柱方向去。跟住咧，然之後去到呢一個皇麻角度咧，司機唔該停車，咁樣就落咗車。咁點解司機咧就冇懷疑呢？ 以為佢住喺嗰度啊嘛， 以為佢係嗰啲 富豪， 佢係富豪海灣嘅住客， 內地睇樓啊，可能嚟買樓， 嗰啲一夾夾錢， 同我買曬呢度廿零個單位啫。 除咗呢棟之外，全部同我掃曬， 全部掃 曬嘅嗰啲咁但係佢就以為，即係佢冇諗不如有詐咯，即係以為佢哋就係嗰啲叫做內地嘅啲啊，即係富二代啊嗰啲咁啦。咁都後生嘅，即係佢認得出咧呢一個三十一歲嘅黃向榮啦，就係其中一個男人嚟噶。咁而另外一個女人咧，佢亦都認得出，亦都認得出阿葉、阿楊、袁妙芬。 袁妙芬，袁妙芬。 係啦，咁另外一個係邊個嚟嘅咧 ？OK， 嗰個叫神秘人，我哋一間咧都會提到呢個人嘅。其實都唔知邊個嚟嘅，即係總之咧就有袁妙芬啦，有阿黃向榮啦，同埋另外有一個神秘人啦。就上咗佢嘅車嘅，咁佢仲好笑，佢咧就口供嗰度咧，佢就話呢個女人咧沿途嘅時候咧，好似導遊咁咧，好似阿珍咁咧，就解釋嗰、那個老阿華呢度咧就係咧香港嘅呢個赤柱啦咁樣，就喺度解釋咧沿途嘅風景俾佢聽嘅。咁個司機仲會覺得啊，點解又即係佢唔覺得咩問題啦？即係以為係導遊帶，即係帶啲本地嘅導遊啊，帶啲內地嘅富豪。嚟到睇樓咧，會唔會 或者地產 定做地產代理咯？ 係咯， 地產代理介紹周圍嘅環境 嗱，即係話呢度佢哋入緊去呢個富豪灣咧， 就好 靈，就好靈靜㗎，同埋新樓嚟㗎，2003年起好㗎。 咁但係咧就究竟係唔係即係其實當時係咪呢三個人掉嗰個夾咧都唔使講啦。都唔使講啦，咁佢落咗車嘅時候，當然啦，司機唔係見到佢哋掉落去個沙井嘅， 就載過佢哋去。 係啦，應該佢哋一落咗車之後咧，司機就首先駛走咗，然之後佢哋咧見到周圍冇人啦，就開始做嘢啦咁咯。咁如果三個人一起掉呢個夾落去，又講得通啦，即係唔會因為重嘅問題啊，或者係山坡上面嘅問題，佢哋可以做到呢樣。 因為幾重嘅，同埋咧，佢話嗰個沙井，即係你一定要抬，即係抬高佢咧。如果你一個人應該 好啦， 難咯。 首先講翻鄭華小弟所講嘅一啲巧合與意外啦。咁有理由相信咧，即係睇翻資料之後總合咗，有理由相信一件事就係話，阿司機先生麥浩倫咧，當時接載佢哋三個嘅時候咧，其實當然他就以為袁妙芬是一個地產經紀，就帶那兩個朋友去附近看樓。但是呢原來也有一件事，就是我估是他們三個的其中之一個在大路的時候都未是記得很清楚，所以就變了其實他們下車的位置是在大門口，即是富豪海灣的大門口是下了過了的，過了一點的、而在機緣巧合之下，他們下了車，其實同嗰個沙井個距離應該唔會短得過，即係唔會多過80米，因為佢起碼就要退劫，咁推到過去再抌落去咧，咁件事咧就會可以完美進行。點解我又會話完美進行呢？因為首先我想講話嗰個係平日，同埋嗰個鐘數咧 四點幾喎、 我想強調再強調多次，富豪海灣嗰度住得喺嗰度咧，一係你揸私家車，一係你就係搭呢個專用即係專 van， 就 即係摔土咯， 即係摔土就落赤柱市中心嘅。咁基本上咧，仲有嗰個行車方向咧，係同佢個的士係相反咁啊成。咁就算你話有遇到巴士嘅話，14號巴士咧就20分鐘一班。基本上咧，如果就算有巴士經過咧，都最多見到可能係三個傻瓜咧就落錯車，就行翻過對面馬路去翻屋企咁解嘅啫。所以基本上咧，的士落咗車就會 U turn 沿住北行線離開嗰個皇馬角道。咁跟住佢哋三個就算你話短於80米以內距離，要推個夾蓋，跟住攆手抌埋落去沙井，其實一啲都冇問題。 喂，但係咁喎，一般你起得絲嘅，你都唔會即係話冇咁嘅準備啦，即係除非你真係成件事係突發嘅啫。咁你都問朋友借個車啊，私家車啊，都冇私家車，好啦，就搭的士。 留咗 冇？咁唔係冇，即係你內地嗰個胡芳咧，當年啦，佢都係喺個太陽賓館，佢都係 call 架車碎咗絲添啊，男人碎曬絲記唔記得啊？填喺個牆度啊嘛，記唔記得？佢即係落車嘅時候，好仲叫埋個司機上去幫佢搬個夾落嚟添啊！嗰次仲離譜嗰、那個，但係人哋嗰個深夜嚟嘅，都即係你會驚噶嘛？四點幾個日頭日光日白，即係當人傻噶，當人睇唔到，即係佢可能唔諗住有人會揭發呢件事啦。 唔係，但係麥浩倫啊，即係等我講的士司機係麥生咧，即係麥浩倫，基本上佢都係諗住佢只係三個人就去睇樓或者翻屋企嘅啫，佢冇諗其他嘢。第此其一，咁此其二就係話我都 唔係有講過三個掉屍嗰人啊，嗰、那個唔驚嘅。 其實我諗佢冇驚啊，因為如果佢一定程度上係有計劃㗎。 係啦，同埋沿途嘅時候仲可以介紹風景嘅話咧，即係完全 好淡定咯。 係啦，其實會唔會佢哋根本唔知道自己咧係搬緊屍咧？ 唔係唔知㗎。嗱， 因為咧，其實當年我頭先講嗰單咧，嗰、那個太陽賓館嗰個咧，那個司機咧佢同個司機講佢搬書啊。佢因為喺個酒店嘅房，佢同個司機講我搬啲書走。個司機以為真嘅，就幫佢搬啲書，搬嗰啲夾落嚟。咁就佢哋會唔會呢三個人係唔知道自己搬緊屍嘅咧？ 點會？ 所以咁可以咁淡定咁自然咧？ 已經係 well planned 咗㗎啦， 所以咧就完全唔驚啦，係咪啊？即係一啲心虛都冇，甚至可能唔係第一次做咧，會唔會？ 或者扮咯，扮唔驚都唔奇嘅，我就覺得。 我即刻意要表現到好自然，所以 其實越想唔驚，就越更加要做一啲嘢噶嘛，即係要介紹下風景啊 即係要扮曬去， 即係好似你第一次約女仔出街咁啊嘛。是不是這樣想講？ 我第一次 覺得你是想講這件事 幾時啊？ 即是你好驚， 我唔記得咗。 唔係，即係你好驚嘅，你會求其揾啲嘢講，係咪啊？你就會講今日天氣幾好喎。 我又唔會啊嘛，大把嘢講啦嘛，咪咯。 點會講天氣㗎？好悶啊 ，old school 啊。 係咁嘅啦。 佢嗰個年代 係哇，好 old school 啊，仲講天氣。 唔好再講呢啲啦，越講就越露底㗎啦。 係咯，即係年紀嘅嘢係咪先？ 啊 ，Winnie 都露咗底啦。佢就話女人咩年紀都中意聽甜言蜜語，加上心靈空虛就乜都死啦。咁會唔會就係阿葉少芬咧？就係即係一個死穴啦！呢樣嘢心靈空虛咧，就即係所以呢個男人講嘢又咁能言善辯，又樣樣又講到自己咁勁嘅時候，咁就受咗呢一個即係入咗呢個局咧，即係抽唔到身。 中意聽大話啊嘛，女人 係啦， 咁咪容易咯。 大話啊嘛，你講個大話喂，陣間翻嚟講啲大話嘅嘢，我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於良多，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呢、這個節目準備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帶俾大家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同埋邏輯思維係好緊要咯，覺得。咁然之後就之後就做咗付費會員，就睇埋其他重播添啦。咁其實就好癲咯，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睇過三四次以上啦。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啲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奇案迷啦，就上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抉擇人哋嘅未來呢？其實都好緊要咯。咁跟住之後聽咗一庭之後，就真係冇辦法自拔啦，就真係。好沉淪喺呢單 case 度啦，咁就不停咁揾料啦，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本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癲嘅嘢啦。 呢本好明顯係死亡筆記啊！ 係好癲嘅筆記啦。 喂，睇嚟我害咗你啊！唔好意思啊，多謝曬。 因為自拔唔到咯，咁樣咯，咁好高興可以參加到呢三集嘅節目。 係。各位好，咁咧我咧就都幾中意睇公投灣度交講嘅。咁我認識到花家姐都一段時間啦，咁記得第一次同佢做節目咧，係喺一單叫做安安有錢嘅案件嗰度去一齊合作嘅。咁自從即係嗰個節目之後咧，我自己都間唔少會睇東頭灣道教友好啦。咁覺得咧，花家姐佢做咗準備啦，又個人好有即係好入嗰個分析力好高啊。咁 我聽到你口窒窒。 Take two，Take two。咁啊，花姐佢即係對節目嘅製作好認真啦。咁個分析力好高啦。咁樣嘢都即係個資料搜集方面啊，同埋安排方面咧都做得好仔細啦。咁我好欣賞嘅。咁希望呢個節目咧能夠長做長有。 東台灣度幾個月咧，咁就其實有好多人生嘅體驗啦。例如我哋去探過即係探過監啦，去到見過好多都增加咗好多其實普通嘅即係我平時接觸唔到嘅常識啦。咁所以亦都喺幾個月度咧，咁花姐佢俾我試過做過一個監獄主持啦。咁其實等我人生即係學到各方面都學到好多嘢啦。其中尤其是阿發仔嗰單咧，因為我親身去探過嗰、那個即係嗰個犯人啦，咁同埋就依單案即係喺嗰個北新街個鑽石案咧，係令我好深刻嘅，因為喺冇物證、冇空氣，淨得兩個人去到指證個兇手而入到罪案中心，我係好令我係好 surprise 嘅。